奴隶，什么的品德，佣工。我们也有说明，在金火的分析，就是说明了从输收到吸收的过程。瑜伽的收比较粗，静心定的收比较微细，低强定的收比静心定的收微细，第二强的收比第一强的收微细，这样到第四强定的收是足以维系，注意这个足以维系的收是其实。是蛇情景，我们刚才有讲过什么道理？有三心的蛇，是佛教里面叫心蛇，这个心蛇。依照阿毗达摩出现在所有的三心的过程，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东洋的分析，叫samskara upeksha，sankhara upeksha，就是你在令那可以的时候，你不执着。你令那不可以的时候，你不拒绝，没有嗔恨；你令那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时候，你没有挑剔，你没有红尘。那这是心舍，在所有的沙玛达品。跟 Vipassana 平等努力，如果没有这个心舍，你无法深入这个 Samatha 跟 Vipassana 的过程，没有办法。心就不稳定，意思是认知无法用智慧处理烦恼。所以，真言的基础，真言的所以，就是智慧的所以，也是定的所以，不够稳定。那用什么大拼的努力？靠阿那巴那念的修行就可以到第四禅定。第四禅定就是你得到清净舍。清净舍不是普通的不垢不垢的手，清净舍就是很高的修行的境界。所以阿毗达摩是也是分辨普通的收跟第四禅定的普通的舍跟第四禅定的舍，因为他们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清净的舍是依照一切是谛论，我们有说明是相思涅槃，不是涅槃。不过相思涅槃，你变成佛，你就连续不断的继续在这个清净的舍的情况，不是说你没有可以的时候，你没有不可以的时候，所有的罗汉，所有的佛，也有可以的时候，也有不可以的时候。 不过他们有青金蛇，好像第四枪兵，所以他们的人缘没有断，人质所以也没有断，所以他们的烦恼就不出现，联系不断的留在静安的情况，这是解脱的目标。如果你们要见杀谁的修行的境界比较高，那他就习惯留在静安的情况，在舍的情况，心舍的情况，那心舍。情境在第四层的，那怎么得到这个境界？一切是谛听的道理，你要了解这个境界的所依，这个境界的因缘就是一境性，不管你是在静心定，在第一层定、第二层定、第四层定。所有的经历的基础，所以就是心一境性，诶嘎嘎哒。那你是修什么哒？什么哒的目的是感到没有污染，就是清净的乐。你有清净的乐，你才能够懂得苦。虽然在苦里面你不受苦，因为你是在经历，你离开经历，那你还是受苦。如果你不是罗汉，你没有很高的修行的境界。你还是继续受苦，还是继续念，心继续念。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念在你的境界上，这是苦。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是佛。其实很简单。结果，修阿那巴那念，你要得到清净的时候，你要远离粗的手，这样才能够得到更维系的手。你要了解粗的手，在瑜伽粗的手是粗的手，因为心不稳定在所缘上，所以它还会散乱。在静心定的情况，心虽然已经稳定在常相，虽然已经稳定在常相，还是。会离开这个畅想，还会离开这个畅想，那个时候就修行的境界就不见。那你入第一禅定，是因为你的熏色，熏就是什么作用？你联系不断的领导心玩你的所有，你不改变你的所有，你联系不断的在什么打拼的努力，你联系不断的寻同样的所有，就是你的畅想，你不是为无常，你是为这个 无分别影响，是为他用心，心是领导你的心往境界，用了清净道路的定义很有意思。你连续不断的打你的心，在说一下，很有意思。所以从北川的分析来看，你是用比较粗的，Mati 就是分别智慧，跟粗的色就是意志。来领导你的心愿所有，所以他大在所有，因为你能够感，你的心变成很敏感，你已经在静安的境界，我们有说明，所以你能够调你的精进平等，完全没有调剂的倾向，完全没有。成的倾向，所以你能够得到一境心。不过，你得到一境心，你得到一境心还能够重复，离开这个一境心，再心会跳。不过，这个跳变成很危险，非常危险。所以在经历的情况下，已经不让你离开所缘，在精进定的情况，还可以让你离开所缘，因为那个熏还会有中断，那息依照那个。清净道路的维系是好像按摩所缘，比较维系，所以用即舍论的还是一切是谛论的定义，就是维系的色跟维系的分别智慧，那是好像按摩所缘，所以它不让你离开所缘。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清净道论给你一些裨益来了解这个道理。好像蝴蝶飞往一朵花，飞到一朵花就是好像熏，然后它不会马上落在一朵花上面，它先绕绕在那个。一朵花的附近，这叫做色。熏色就是从缘拉心往所缘，色就让它不离开所缘的附近。所以在我们的内观的分析，这样你能够洞达所缘。熏你已经有智慧，不过不够完全洞达所缘。色也有智慧，不过已经很微细，所以你能够洞达所缘，洞达一个所缘，你再去分别别的所缘，因为内观就是观无常。所以你可以。从一个所缘到别的所缘，不过内观就是智慧的同义词，不过用智慧改变所缘，不是散乱的心改变所缘，不要误会，真的内观也是经历，不过你离开所缘用智慧。那 因为你是用心思安住你的心在中央的无分别云前，所以你能够如第一禅定。它的所以就是一境性，它的离依依照依其实地论的分别，它的离依就是喜乐。所有的第一禅定都有一境性。这是他的所以，所有的经历的所以，只有这个所以，没有别的。所以在就心中的分别心有一境性，再会有经历，再会有三昧。不管。是，你有分别影响还是无分别影响？因为内观我们有学，也是经历。那还有。他的利益有他的所以，那还有他的因缘，他的因缘就是寻根是，寻根是继续在动一个无分别以前，在这个条件你就可以入第一禅定，入第一禅定你也。虽然你第一次入第一禅定，如果你没有，修内观，没有多修内观，你会感觉好像你又入天堂，差不多，那个喜乐没有断，你会特别兴奋，是很了不起的经验，跟普通的其他的经验你不能够比较，所以那个禅定的经验很难讲，也是属于所有的，你讲就是虚荣。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很多故事说明这个道理。那个宾比萨拉的儿子，那个王子，他跟一个沙弥是好朋友。这个沙弥他告诉他，那个他应该努力学禅定。他告诉他，禅定只有喜乐。没有什么哭，他不相信啊！你骗我，那他们就吵架。那个小沙弥跟那个王子好朋友，不过开始吵架了，说你骗我，你要，你是讲谎语，他不相信。那他就找佛，佛告诉他，你不要跟那个没有修行的经验，你不要跟他吵架，你不要跟他讲这个禅定，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清净的快乐，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不是，这是超越普通的经验。中央的道理，那个入第一国的过程，你无法说明，很难说明。那反正让你了解，你入第一禅。你是完全靠他的因缘，就是熏色，他也清净道路给你皈依，好像 来颠倒国王。现在没有国王，有总统。我要跟拜登总统喝咖啡喝茶。那当然可笑，他不知道谁是这个接过来的出家人。所以我跟他约喝茶，他不会管我，他也不会收这个我的兴奋，因为他的秘书就丢在垃圾里面，对不对？不过如果有那个阿加瓦拉比，就那个国王的金人介绍，哦，这个法师是他那么厉害，他对美国很有贡献，他有写那么多书，他有修行的境界那么高，那拜登就他看他的那个星期哦，那个星期二，下个礼拜星期二，5点钟可以了。那同样的道理，你用那个训示，那只是好像那个国王是代表长丁的金人，介绍你到国王。为什么国王？因为国王是欣赏好的东西，很难得，对不对？这个人你了解，你入禅定，你完全是靠熏思的功能，好像去跟国王聊天，你是靠他的经验，不然没有办法。那在第一禅，如果你没有多修内观，你会感觉在天堂；如果你有多修内观，你马上可以知道这个力量让你拉伸完所缘很不舒服。那你就很容易，如果你有修内观，你很容易就马上入第二禅，因为第二禅的条件是你能够了解熏思的不好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不好处，你无法入第二禅，所以第一，在清净道论，它是说明你先要修五种自在，才能够思维第一禅定为寂静障碍。你要很清楚感到有自己的手、自己的心，这个熏思是寂静障碍，这样你才能够出千打，去掉它，它就没有了。那你有如，第二，长，一切是第六的道理跟清净导论的道理一样，你一定要了解那个第一禅定的手的毛病，怎么调它住处？为什么它是出路？所以你要 思维这个徇私为基金障碍。然后，佛教的德书，其实印度教也有一点点，不过没有讲那么清楚。你在无自在里面，你每次要检查，因为佛有把握所有的禅定。世界禅定、无世界禅定，他不满意。那个时候，一切是有以为那个无世界禅定就是解脱。不过佛，他修无世界禅定自在，他觉得不可能是解脱。因为你出这个禅定，还烦恼会出现，所以你每次你要自在观你第一禅定的因缘，第一禅定的因缘，我们刚才有说明，就是因缘是熏思，这个熏思是粗，这个熏思是不积极。如果你这样了解，你才能够入第二层。你有了解很清楚，那你就能够入第二层。第二层的没有熏习，那第二层的因缘是什么？那个叫阿迪亚米卡。菩萨的清等心还是什么？我不记得宣章怎么翻译。就是你的心性，菩萨呢就是心性，你的心性变成清净。在什么情况，你的心性管理你的这个也叫做你得到这个 noble science, noble silence,怎么翻译 noble science 生寂寞，生寂寞，因为为什么？熏思是说明，call vacisankara call 的心，神的心就是呼吸，call 的心就是熏思。如果没有熏思，你不能够讲话。因为你是用寻思，你就是寻你的所言。现在没有寻思，所以变成根基金。所以你不需要寻思来留在所言。那你的手变成很激进，所以已经没有倾向。出什么语言？结果你是用那个。阿迪亚米卡菩萨的内的心性，内等经还是我梵经怎么宣章翻译无所谓，你们可以参考。 然后他的 V 一也是希勒，现在的希勒比第一枪钉的希勒更危险。哎，它的所以一样，所以每次是一样，就是一进行。那怎么你能够得到更微细的境界？你就要了解这个第二禅定的时候的初心。怎么是它的初心？就是习。习就是他的初心，习让你的心调，所以你要很清楚看到这个干扰，寂静的干扰。如果你看不够清楚，你无法如更维系的收。更维系的境界，更维系的心。啊，你要思维，习得不寂静。如果你能够感到很清楚，你的心就自然跑到第三场地。然后你一定要练习无中自在。马上入这个境界，你的畅想马上出现，你决定你要留多久，你出自然出，因为你不执着，这也是佛教的德式。你检查他的强制，现在强制没有息，所以剩下自由乐。跟一静静，因为只剩下乐跟一静静，所以他的真言跟真知很明显。因为真念跟真知很明显，所以这个境界特别微细，是在轮回里面最微细的了。这个一定要多多修才能够了解，那个理论没有用，因为我们是修。想么的来感到清净的乐，第四禅定也是清净的乐，不过不是乐，怎么讲？很难讲。那怎么说明它一切是第六是说明它是舍乐。第三禅定是乐，第四禅定是舍乐。什么乐？第三禅定无喜乐，第二禅定是有喜乐，所以有喜乐，有无喜乐，还有舍乐。这个舍乐是最激进，相思涅槃，因为它是舍清净。结果现在你的境界已经那么接近那个静安那么明显，你还要思维这个乐为主？为什么乐为主？因为它有微细的倾向执着，这个乐。平常在佛教里面，乐叫做身体的乐。不过 在第三强定已经的身体的感觉不明显。如果是不太好的修行人，好像我们多半是，那你虽然还有身体的苦，因为你的身体歪，你就这个感觉在后面，你就不注意它。所以虽然有苦，你能够忍，不然你有苦，你忍不了。乐也是在佛教里面关于身体的乐，不过这里身体的感觉已经不明显。结果，居士论教这个是静安，教这个乐静安，清净道论教这个乐，身体的乐，不过什么身体？心所的身，身我们有说明是很多发在一起，心发还是识发？那就是那个乐，就投入所有的其他的心所，所以你是完全在乐里面。好像你有入那个，湖里面，你完全沉在这个，如果天气特别热，在这个，冷的时候，那你觉得能不舒服？那个乐就投入所有的其他的心所。所以说明有一点不一样，不过今天还是一样。所以这个佛教一定那些解脱的过程、禅定的过程要修，不是说一个说明是好，别的说明是不好。那些说明都有它的道理。同样的道理，那个息在居士论叫做心的乐，有心的乐跟身体的乐，这个心的乐叫息，就是收，在南传佛教不叫收。是属于心运，不是属于手运。因为你欢喜所愿，你欢喜所愿，你还没有令那这个所愿，来了解这个道理不容易了解，一定要修。清净道论是用那个。你是在沙漠的第一，你是在沙漠没有水，你很远看一个绿洲，绿洲里面有一个湖，有水，哦，那你很欢喜这个所愿，不过你还没有得到那边，那你就。尽能力走很快到那个绿洲，然后你入这个水，那这是冷，你直接感到那个冷的感觉，也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道理。这个心欢喜所愿也是跟。心得了有关系，承认。所以学佛法需要智慧，不要拘泥 这个是对，那个是不对，这不是佛法。佛法是挑战来发达维系的智慧，因为我们的智慧不维系，我们就坚固相信一定是这样，不是那样。这样有它的道理，那样也有它的道理。你了解所有的道理，都是不会在轮回里面。不会完全。那好，为什么不会完全？因为我们执着见，真见你执着，那也是过失。不真见你。执着那本来就是过失。这是佛教的智慧。那现在我们可以得到第四禅定，因为我们思维乐的不方便，乐的不方便就是它有还是。会有那个执着的睡眠，它会出现。如果你特别，你的心现在很维系，很有静安，你就可以感到这个睡眠还在，所以你的境界还不是完全清净。你思维。这样，那你就能够得到最接近的境界，就是第四禅定。在这个境界已经没有什么受的障碍，没有苦，没有忧，没有喜，没有乐，所以已经没有地方。你的心的随面能够表达执着所缘，还是拒绝所缘，所以心变成冰淡，所以是相思涅槃。你变成佛，那你的心就冰淡。不过这里是冰淡临时的，所以是相思涅槃，不是涅槃。那剩下只有两种参知，就是舍，这里是舍清净，跟毕竟是。那现在我们可以讲，修念处，还是明天讲？现在，回答那些问题，讲好还是继续讲修念处？那我们已经昨天说，今天讲，回答问题，那我们就做这个，明天继续讲说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那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对，这个是完全，不一定跟修行有关系，这是好奇心。不过可以，现代科学用唯识的 观点皆是身心现象，认为一切心理活动都是脑神经的活动。可否用这方便思维应该要用心 思维来建立无我的智慧，这样思维有何果谎？什么果谎？因为科学，那这是很简单，你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怎么可以科学了解无我观？因为它是靠物理的分析。如果是靠物理的分析，就是思维外面的境界是真的。如果是思维外面的境界是真的，你连那个假性的过程，你无法入。不过，科学当然可以帮我们蛮了解一些道理。这个没有错，科学会有帮助他们研究上帝很有好处，那些新的蓝会不见啊。我自己有做那些electro 等等，可以看很清楚，那些蓝就变成冰灯，这是很容易。大家可以做，现在科学那么厉害，不过这不是说明什么无我的道理，这只是说明这个情况对身体跟对心好，跟无我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个也可以有用，人家可以相信修行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心健康有帮助，所以他们会决定是值得用功在修行的过程。他们用功在修行的过程，一定会思维无常，思维无常。再会，如法加心，这个没有什么如法加心。缘起即出现在境心所缘，也出现在相交所缘。出现在两处，有不一样的含义吗？那我们已经有说明啊。如果你的那个苦的因缘是邪性，什么邪性？贪欲为什么？因为你主意刻意的收，所以你要那个刻意的收的所愿，你执着它，因为你执着收，那怎么处理？你要注意，不让你感到刻意的收的所愿。那些不好看的所缘，什么是不好看的所缘？是的，最明显，我们不要看。如果你修有定，虽然你思维很 抽抽的所以你是在钉里面，所以你 你不会拒绝。如果你不是在钉里面，你一定要拒绝。谁都不喜欢臭臭的，所以谁都不喜欢不好看的有弄有那个烂的肉的，所以谁都不喜欢。不过如果你是在钉，你不拒绝，那所以一定要修不净观如钉，了解。怎么我们的手编我们？因为手编我们，所以我们很坚固，执着手，这是无名手。执着手就是执着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心就粘在境界上，因为它就是求手。修手就是无名手，那同样的道理，在静心里面，执心观就是来处理嗔恨跟执心观不会在一起等等。我们有说明，那现在五蕴18界等等，所愿就是来直接攻击我的概念。这个也是攻击我的概念，不过不是直接，是用哭的因缘，就是集，集就是。贪欲，你有傲慢也是因为贪欲，你有无明也是因为贪欲，你有嗔恨也是因为贪欲，那这里都是因，是为无因，就是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的因，因为你思维界；看不到我的因缘，因为你思维十二处。思维缘起本来就是全部都就是法，全部都就是心。一个法。引导别的法，一个心引导别的心，没有什么我，在缘起里面看不到什么我，只有因果，因果不需要什么我。现在这个问题，一切是涤纶，有涤到常相吗？我不是直接举的常相，不过那个你的无分别跟有分别影响，就是如果你是用什么的。什么的停的努力变成常相。如果你是用 Vipassana 停的努力，你也变成常相。所以，你不能够入定经力。如果你没有常相，常相就是经力的因缘。如果没有。常相你不会入境，常相就是，经历的所缘，所以一定有常相。不过依照我的了解，没有直接这样讲这个名称。 这个是感谢无所谓。我如我没理解出东分香是指入在出入息是必感觉到暖和冷，这些是收得。所言也都是受，没有错，因为收的所言跟收是一个过程，你不会有收，如果你不领那所言，收就是领那所言这个意思。我想同样的道理是。石头尝到的甜、酸等味道，比闻到的香周，身体所出这些是受的所缘，也是受。不过受的所缘跟受还是要分辨。第一，内观的只是一种清净道路。就是，色法跟名法分别，色法跟名法分别的不，色法不是名法，名法不是色法，不过它们只能够出现在一个过程，不是说你还要了解它们是不一样，因为收是属于名法。跟那些酸甜不是明法，不过是色法。色法是靠四大，那些味也是靠四大，没有四大，没有什么味，没有四大，没有什么颜色，没有四大。没有什么声音，所以我们的识人，敏感的识人是将，阴的颜色，软的颜色，暖的颜色都有，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但其他的，如眼看到的色相，耳听到的声音，是否也是受的所缘，也是受？那这是错误。名，梵文、巴利文叫 nama，nama 叫 one。色叫破坏，那个那么就是受想行识，它是玩到破坏的过程，色就是破坏的过程，因为那个地水火风它们的相，就是阴、软、粗、滑、中、筋都是在。联系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如果要了解，很容易了解用入息出息的过程。你注意入息出息在一个点，那你可以感到，一会儿暖明显，一会儿冷明显，一会儿。推动明显，一会儿阴明显，一会儿软明显，一直在变化中。所以，在这个世界，在这个轮回里面，马哈特玛甘地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是说， 如果你找在最深的什么的，就是大海里面，最深的大海里面，我不晓得在哪里哦，可能在太平，还有，有好多深，好多公里，可能100公里，我不知道，在那个最低的地方，在大海里面找不到，1 millimeter，它不是在动动的过程，都在动动，不过我们看不到。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地球绕在太阳周围4度，我不记得。好像几公里，1秒几公里的速度，那么快。不过我们感觉这个桌子不动，就是都在动。科学也是这样说明，结果佛教本来就这样讲，这个说法就是空。找不到什么固定的机理在司法里面，只是 energy 而已。所以玩这个破坏的过程就是那么，就是无色。无色音，色音就是破坏的过程。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只有名跟只有色，色不是名，名不是色，不过他们只能够出现在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心的过程。心是在这个过程的终点。虽然它是在这个过程的中间，它动最快，它的速度最快，还是我们相信这个心就是我，很矛盾的东西。不过，心动最快，第二快就是心，第三快就是相。第四块就是说，最慢就是四方。理论上音是一样，完全不一样。不过不一，这是佛教的秘密。如果要了解佛法，一定要思维不一，因为我们太习惯机械的思想，我们一直在一样还是不一样。了解佛法，渐渐了解不一，因跟果不会一样，也不会不一样。此法。跟民法是因跟果，不是别的东西。我整过一些资料，说第二禅以上是没有逊色的，但如没有逊色，即没有思维概念，这不是修行，只是如何在二禅以上修观， 在他的精进道论是讲很清楚，在他的精分，在他的精分。OK。一切是定论，完全一样的道理。其实清净道论是说这是精心定，不过精心定叫做精分。心常。的精心的要令什么？心常精心，心常精心。如果是在缅甸的话，可能在阿罗尼亚里面，他告诉你是为呼吸。不过你是为这样的，在 LA 你这样做，就。心会越来越乱，所以要思维你在所做的活动，虽然你思维所做的活动精心，就你思维精心，不过你还是会知道呼吸在。如果呼吸有乱，就是意思是你的心有乱，这样。阿那巴那念帮助你保护你的心，谁保护你的心？真念。有没有 step by step 的步骤可以 follow？那就是这样，我有说明。接下来几天长老。能否带领一次新禅？那新禅有那么多种，禅宗的新禅，新禅完全不一样。在南传佛教，他们走得比较慢，你思维四大，聚焦的时候，你思维那个。轻的四大比较明显，比较明显；中的四大不明显，就是你的火跟风明显，地跟水不明显。下的时候，你的地水明显，你分你的步骤流。阶段，那你要特别慢，很慢。不过在每天的生活中不适合，所以有那个禅宗的精心比较有道理。你要心要空，能完全专注在你所做的事情，这是禅宗。这样，就是你能够连续不断的修智慧禅，禅就是智慧禅，就是真言跟真知。所以，不然那些习论即虚，习论是靠你的，你扩大你的思想靠。你执着受，靠它你受跟想是心性，他们决定你的心的内容。如果你的心空，你就不执着心性，你不执着心性就是禅。心性会出现，说会出现，想会出现。不过你不执着，你是完全专注， 真言真知，在你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练习不断的能够留在三昧，智慧三昧，离不开静安。我们有些这个道理。啊，这样静心可能在 LA 的因缘是最有道理。那现在我们那么一天，太多妄想，然后现在要。他说：“每天我们可以讲一些，最后讲几个问题，大概20分钟，这样好吗？ 好， 大家都一起办。OK，那我们就。打坐半个小时，那然后回想，就今天到这里为止。明天我们讲完那个阿那巴那念，然后我们开始慢慢讲一点点菩萨的修行。